小生新张民工，字君瑞，登官西罗人士，年方23岁，是正月17日子时健身的。 谁问你了？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，你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干什么？ 小生尚未娶妻呀。 奏，你王府世俗欺凌，远亲不知黑令，无人言催嫁，实在为官官老夫人，只家在今年死，无官可非亲人，你娶妻之事有何难？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 早就知道了啊！ 啊，你咋